杭石是一个标准，我们是以杭石服务提供机场，但是我们要最终实现的是食品的安全，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杭石标准下的安全的农产品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进浩、刘霞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。 北京时间